风风雨雨我都不畏惧，但求共聚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迎奇。据悉，我国突发急性传染病应对能力不断提升，新型四价流感疫苗已申报审批，有望在今年上市。从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获悉，青岛市要全面取消购房面积、投资纳税等落户限制。美国为生命游行的活动超过80万人参加，这个数字打破了2017年女性大游行的50万人次，传达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枪支问题的担忧。从4月2号起，北京将在全路网开启票务稽查行动，乘客违规进出闸机最高可罚1000元，若使用假票将交由公安机关处理。北京市朝阳区为新设企业设一窗式服务区，新企业开办5天即可全办好，且开办企业费用进一步减少。俄罗斯励志电影《花滑女王》近日在中国举办提前点映，该片在俄罗斯上映后一举打破俄罗斯影史首周票房纪录，并收获高口碑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好像春天的一幅画，画中是遍山的红桃花，蓝蓝的天和那青青篱笆，花瓣飘落你身下。画中呀，是不是你的家？朵朵白云染红霞，哥哥心中的九妹你知道吗？是我心中那一幅画。九妹九妹，漂亮的妹妹， 漂亮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头红的花蕾， 头红的花蕾。 九妹九妹，可爱的妹妹， 可爱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心中的九妹。九妹九妹，漂亮的妹妹， 漂亮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头红的花蕾， 头红的花蕾。 九妹九妹，可爱的妹妹， 可爱的妹妹。 九妹九妹，我的九妹。 九妹九妹九妹九妹九妹。

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银琪。曾在网上看到陈佩斯在评价他和朱时茂的友谊时，用了这样一句话：从来都不会想起，但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当时就觉得哇，真暖心啊。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有点脆弱了，当时吃了500顿饭，聊了500次天，建立起来的感情很可能因为一句话、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就崩塌了。那么在你的生活中，有没有觉得让你本来两个人好好的，但是经历了一件小事、一句话，就看清了这个人的本质了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。 有什么能够阻挡有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你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

星星多美丽，在下一刻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来自黄品源的小薇，这首不算太老的歌，在当年他的确用直白的歌词触动了多少人的心啊。红遍大江南北的旋律和歌词看似简单，但就是这样朴素无华的音乐才更能打动人。来继续听到黄品源、莫文蔚《那么爱你为什么》。

太匆忙。 八龙歌曲 曲目叫 那太阳一溜又一双， 一双 日夜耕田紧相随， 紧相随 相会相映如我俩。 星星一双双，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有的走着走着就散了，而有的呢仍然一边嫌弃一边爱着。虽然现在我们疲于生活，再没有那么多时间聊天，可对彼此来说，对方一直都是那个从来不会想起但永远不会忘记的人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银琪。你要相信，那个真正的朋友，即使好久不见，但一旦见到，你仍然可以很自然地撸起袖子，一边煮肉，一边笑着讲述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儿。 在最美的一刹那掉落，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，别哭，我最爱的人，可知我将不会再戏。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，我的梦是最闪亮的星光。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，这世界我曾经来过，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，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。最爱的人，今夜我如昙花绽放，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，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，别哭，我最爱的人，可知我将不会再戏。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，我的梦是最闪亮的星光。是否记得我骄傲地说，这世界我曾经来过，不要告诉我成熟是什么，我在刚开始的瞬间结束。别哭，我最爱的人，今夜我如昙花绽放，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，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。世界我曾经来过，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，我在最灿烂的瞬间毁灭。别哭，我最爱的人，今夜我如昙花绽放，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，你的泪也挽不回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

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我是李健。 我是 JJ 林俊杰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金伟。 我是黄晓明。 是李易峰。 我是周传雄。 Hello， 我是梁静茹。 我是王迅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军。 我是蔡淳佳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，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，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。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不回。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过了爱做梦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平静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云奇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数据显示，2018年2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16起，处理3590人，是近半年来最低。深圳用人脸识别整治乱穿马路现象，乱穿马路的行人不仅会被曝光姓名，还会收到违法行为的短信通知，并被处以罚款。泰国近日批准连接曼谷廊曼机场等3个机场的高速铁路项目，该项目是曼谷和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之间的交通时间缩短至1小时左右。哥伦比亚石油公司在桑坦德省附近的一处油井发生原油泄漏，油污带长达20公里。北京玉渊潭公园樱花文化活动季近日拉开帷幕，预计樱花季持续约1个月，游客量将达180万人次。北京已完成对药品生产流通企业两票制资格的审核，并在北京市医药集中采购网进行公示，该举措可降低药品虚高。2018张信哲北京音乐会将于4月5号到6号在北京音乐厅开演，本次音乐会将流行音乐与交响乐融合，并与莫斯科交响乐团合作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看到一个话题是，当人老了，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呢？统计结果分别是92%的人后悔年轻时不努力，73%的人后悔年轻时选错了职业，62%的人呢后悔对子女教育不当，而57%的人后悔没有好好珍惜伴侣，还有45%的人后悔没有善待身体。当然了，我们大多数听友现在都处于身强力壮、事业有成的阶段，还没有体会到老去以后的生活。那么现在在你的年龄基础上，你觉得有没有让你对过往后悔的事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吧。 只有往前飞，退不回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我输了钱，但是心情愉快。我的口袋有33块，输钱的男人实在可爱。 人生的意义，追求的理想，纯粹的爱情，温暖的善良，这些东西被一代代歌唱和传承。每一次的热泪盈眶，都是发自肺腑的感伤；每一次的余味深长，都是叩问心灵的回响。如果知道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，要经历什么，你还愿意前往吗？无论答案是什么，都愿意当下的你，爱你所爱，行你所行。 像是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。

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袖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一世只怀一种愁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把它握成你的袖，纤纤小手让你握着，解你的愁，你的忧。 经典不只是一段旋律，还是一种见证，它见证着我们度过的岁月。3月31号的晚上19:30，经典九六九将举办致敬经典不插电的公益演唱会，地址呢就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亦庄文化园林肯公园 C 区悦耳咖啡音乐吧。现在的拨打电话133-0112-5095，133-0112-5095，报名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为您提供的免费饮品一份。更多的活动信息请您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公众号。 想着你的滋味，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，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的咖啡，

过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风雨般，编织我交错梦幻。曾与你真心。 放慢了步

许下的梦融化得太快，或许我们都不该醒来。 你还是住在我的回忆里不出来， 让我们微笑离开，让故事留下来。放手后爱依然在，全融了就应该化开，人落尽了就不该再重。 已经5点钟喽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岁月